总是说我太不乐观，不容易猜。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，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。我心想就放纵笔直当走，怎被撕下来才伸出原来真走，天使与魔鬼的对象。天中一片迷茫，唯有我怕失去呀，又怕被爱，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。我不怪也不坏，只是有点无奈，越靠越近我就莫名越想逃开，面对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，黑暗成永久习惯，看着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，只剩下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，穿透一片阴霾，唯有我怕失去呀，又怕被爱，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。是与魔鬼的对战，穿透一片阴霾，唯有我怕失去爱，也怕被爱，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爱，穿透一片阴霾，唯有我怕失去爱，也怕被爱。

爱相随，哪怕用一生去追问又怎能追得回，与你相偎我与你痴，为你泪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能立刻退，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， 像天色将晚，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，我冻灭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烟消云散， 闭上眼。 记忆，时间很远，心很近。 吹动，多少尘封的往事就回到我心中，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，于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收藏在记忆中。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